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让您除夕笑到年初六。 集脱口秀、辩论、演讲于一身的声音大秀，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开心一笑，更有心头的回味与共鸣。 下面请听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晚会精彩实况。 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我们来欢迎集知性与幽默于一身的小雪同学，有请。 好，大家好啊，我是小雪，谢谢这个 DJ 大兄弟还有主持人。你俩都有对象吗？我是单身，我是特别好。今天咱们这个舞台啊，明星云集，我长得也有明星相，我长得特别像一个电视剧明星，特别像电视剧里啊，我爱我家里那个梁天儿，很像吗？留长头发的梁天儿，全是违和感，挺好。我这个长相啊，就是奔着过大年长的，喜庆。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年，为什么呀？好多叔叔阿姨给发红包啊。哎，有一阿姨啊，那小时候夸我，这个丫头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颧骨有肉。哎，我妈乐的说，快快给人家阿姨磕头。我磕了三个响头，我起身问我妈，我说妈，我说刚才那阿姨说我什么意思？我妈说啊，那个阿姨说你胖。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听到最诡异的一句话是什么？孩子，压岁钱妈先帮你存着。真的，我妈老说，哎呀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妈都给你。我长大了，我问我妈，妈包呢？这时候她就会带着那种慈祥的笑容，眼睛射出寒光，皮笑肉不笑的跟我说，孩子，你在爸妈眼中什么时长过大呀？哎呀，做个小调查啊，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小时候有没有挨过家长揍？挨过揍的举个手，我看一看。哦，这么多呢？那没有举手的都是孤儿是吗？我告诉你们，其实家长打完咱们呀，他们也后悔，这是真的。他们老觉得哪里没有发挥好。真的，小时候我妈对我的家教极为的严格，她甚至苛刻到要求我在家啊必须佩戴整齐红领巾。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薅过来走方便。如果在家里啊，她要是被那拖鞋绊倒了，薅过来给我一大嘴巴子，我让你乱扔拖鞋。要是我被拖鞋绊倒了，薅过来也给我一大嘴巴子，拖鞋你都看不见。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天的他老找他那串钥匙，天天说，哎呀我这钥匙呢，我钥匙呢。我说妈不就在你那后屁股底下坐着吗？耗过来我还用你说？等以后他再找那钥匙，还撅着屁股找一钟头，我都不带吱声的。耗过来又给我一大嘴巴子，就在我屁股底下呢，你那嘴是没信号吗？后来我妈也开导我啊，她说，孩子呀你记住了啊，妈妈打你那是妈妈爱你，妈妈不爱你早打死你了。你们在座的啊，有没有被小时候被家长威胁过呀？说啊你不听话我给你送人，我不要你了，有没有过？哇，这么多，有多少个人是被扬言要送给垃圾桶的？我扬言要送给白衣老太太啊。真的，有一项心理调查显示啊，你如果你说你不要这个孩子了，比你说你打他给他带来的恐惧点更大。那小时候白衣老太太在我心中就是个阴影。我印象特别清楚啊，我小学那会儿的时候，真有一个穿着白色羽绒服的老大妈啊来我家拜年。哦，那个场景我现在还记得呢，满头银发，佝偻着个背，穿着一身白色羽绒服，就站在我们家那黑黢黢的楼道里，带着那种鬼魅的笑容。我妈还说，孩子你看谁来了。当时我都吓疯了，你知道吗？我头一次知道一个小孩的求知欲能那么大。别的大人来我们家，我顶多我就磕个头，人家老奶奶来我家拜年入座，我第一个冲上去，真的，我亲自我把那个凳我给撤了。现在想起来，你说也挺后悔的。你说大过年的，我戴什么红领巾呢？我，哎呀！但是各位，白衣老太太事儿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事儿。前两天都上新闻了，白衣老太太事件，就是说前不久有一个路口啊，有一个监控特别的诡异，一到晚上啊，那个监控就开始断断续续，时有时无。刚开始交警以为是机器故障呢，有天深夜啊，对面一个监控拍下了一个特别诡异的画面。你们知道拍到什么吗？我觉得咱可以把全场灯都关了啊，就点根蜡烛。他拍到了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老大妈垂着个脑袋站在那个监控底下，打开控制箱，拔下插头，开始给自己电瓶车充电。